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继续何西阿书第六章。今天从第七节开始，我试着第七节一直到第七章整章经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何西阿书旧约圣经，小先知书第一本书。也欢迎今天来到新福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我的讲道会引用很多的经文，我不会在讲道中直接提出那经文出处在哪里，但是我会把逐字稿放在网站上，所以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直接上网去看那个逐字稿，通常礼拜一都会放在网站上，这可以帮助你，应该可以帮助你更加的理解讲道的内容。好，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牧场。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第七章，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领袖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薄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领袖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献麦人拉手，领袖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焰焰，众民也热如火炉，吞灭或烧灭了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伏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以法莲和列邦人残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了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中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定被杀。我说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在这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宣讲你自己的话语，借着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就认识你，也就可以有一个具体归向转向的对象。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宣讲和聆听之中，真的就是听你话语的你的儿女。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的经文是描述耶罗伯安二世之后，以色列亡国之前大约三十年的光景。在那三十年间，以色列有六个国王，没有一个国王有好的下场。他们不是谋杀之前的国王，就是自己被谋杀，其中还有一个被掳，有三个王朝为期不到两年，其中一个只维持了一个多月。今天这段经文特别描写以色列北国 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他们如何背叛耶和华上帝。经文中多是控诉、定罪、惩罚和灭亡。这段经文没有，就预先让大家知道，没有修复，也没有和好。按照从早期教父到中古世纪的解经传统，第六章第七节显示，在堕落之前，上帝与亚当已经有一个约。亚当被约指的是亚当犯罪，亚当堕落，也就是说，当亚当伸手出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不只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也是违背上帝与他所立的约。和合本的翻译如亚当被约是最直接，我认为也最恰当的翻译。有些英文的版本圣经会把他们如亚当改为他们在亚当，就把亚当当作一个地名。另外一些版本则会翻译为他们如人们被约，也就是他理解亚当这个希伯来字为不是一个特定名词，而是一个普通名词，人们。我认为这两个版本都有点牵强，你必须要预先设定亚当并没有与上帝立约，你才会否定在这段经文之中直接说的就是亚当他被约。然而多数改革中的先贤们认为这里指的就是第一个人亚当违背了上帝与他所立的约。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显示，在堕落之前上帝就与亚当立约了。改革中的神学称这个约为什么约？行为之约、工作之约或生命之约。约其实在何西阿书里面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以色列人的确是淫妇，是淫乱的儿女，也是被约的人民。以色列国的属灵堕落败坏淫乱，就是违背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思考约的概念。我们认知上帝从一开始创造人就是透过约与人互动。我们的说法是上帝他辅就与人立约，约就有其条件，有其应许，有违约的惩戒，还有约的记号。在堕落之前，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有其应许。应许是什么？应许是永生，应许是得以在上帝面前与上帝永远的连结与团契。也有其条件，条件是什么？亚当他个人持久完全的行为上的顺服。也有被约的惩戒，惩戒是什么？你必定死，你吃那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这个约也有约的记号或 sacraments， 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然而在亚当被约他堕落之后，上帝仍然立意透过约与人，特别是与他的子民互动。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暗示亚当堕落的那一刻，上帝就与人立了另外一个约。我要叫你和你的女人，你是指蛇，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就是改革中神学所谓的最初的福音，也宣告另外一个约的治理。这个约是什么约？恩典之约。所以，在堕落之后，凡属于上帝的人都是凭着这一个恩典之约与上帝互动，也是按照这个恩典之约得着上帝起初创造人就要人得着的应许，就是永生，就是与上帝永远的连结与团契。恩典之约与行为之约不同之处，并非他们有不同的应许，而是得着应许的方式有所不同。人就不再依靠自己的顺服、自己的行为得着应许，而是凭着恩典得着应许，得着永生。或说得更精确一点，人不再依靠人自己本身个人完全的顺服而得着永生，乃是凭着另外一个人的顺服。 就是那个要来女人的后裔踩碎蛇的头的，他的顺服，他的公义，他弥赛亚受膏者的工作，是凭着他的顺服而得着应许。有关于恩典之约，改革中神学家在面对一些神学议题，反律法主义的时候，他们处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如果人就不再凭着自己的行为而得着应许，而有份于上帝的，而守上帝的约，那么恩典之约是否对人有所要求或者有所条件？还是恩典之约唯独取决于上帝他单方面的工作，人就不需要满足任何的条件或要求？而正同我们知道我们是强调唯独恩典的，但是正同改革中神学家的理解是，恩典之约的确是全然出于上帝的主权和白白的恩典，但是也有人必须履行的条件。改革中神学家会再仔细的分辨这个条件，这个条件不是赚取恩典的功劳或者工作，而是上帝指定人要得着应许的必要的方式或者道路或者手段 instrument。 这个领取恩典的方式或手段是什么？ 信心 right。 条件是信心，我们也认知信心本身就是上帝赐予人的恩典，但不仅是如此，也是上帝指定人要得着恩典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所以上帝的子民，不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如今在新约教会的我们，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就是信靠那弥赛亚基督，而有份于这恩典之约。何西阿书里面的约，我们知道特别是指上帝在西乃山与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约，但是我们也认知这个约与上帝与新约圣徒与我们所立的约是同一个恩典之约。虽然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有不同的施行模式，这是说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得救得永生的方式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以色列人没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式，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本质上是同一个约，同一个应许。我们信靠的是什么？是那时候满足的时候，就生在女人之下，生在律法之下，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他们的信心呢？他们信靠的对象是同一个基督，却是在献祭、在礼仪、在律法之中，一些影儿们所预表的那真体，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的那一位。以色列人是靠着信心得永生，和我们一样，他们是信独一的真神，以及信那在献祭和律法之中所预表的上帝所差遣来的弥赛亚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说，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经文里面，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献祭，我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献祭本身并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燔祭本身也无法救人，以色列人必须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就和我们一样。而这个信心是与我们一样的信心，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是活的信心，是会发出仁爱，或者经文中发出良善的信心。就此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以色列人他们被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被约其实不外乎就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信这位主动拯救他们、主动与他们立约的上帝，他们没有那顺服上帝诫命，以至于爱上帝、爱人，发出良善、发出仁爱的信心。而真正的信心必定会叫人行出真正的顺服。以色列人他们的不顺服，就印证他们虽然领受这恩典之约的外在的记号，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献祭，他们有割礼，他们有上帝的先知、上帝的祭司，他们也享受这个约一切的好处和特权， 但是他们持续硬着心肠违约不顺服，就印证他们其实从来就没有得着这恩典之约的应许。他们的不顺服就印证他们就从来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们就如在何西阿书里面那犯奸淫的妻子，他不过徒有妻子的名分，却没有真实妻子的身份。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段的岔题，这段讨论，帮助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人，经文中的以色列人与我们距离2800多年，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但是他们的处境也正是我们的借镜，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有上帝儿女的名分，我们都是与上帝立约的人，我们如今在教会的人也拥有约的记号。什么记号？我们有两个新约，有两个约的记号，洗礼和圣餐。Alright? 我们也有特权，这个约的特权，你可以来这里聚会，你在聚会之中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你可以向他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执意不顺服，若我们没有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其实不应该太确定我们有份于这恩典之约最终的应许，就是永生。就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上帝，因为这是上帝他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命令。这是认识他，是他指定我们要得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竭力认识耶和华上帝，认识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你也不应该以为你有永生。受洗你不见得得救，领圣餐不见得你有份于基督，你每周日来这里听讲道不见得会上天堂。在何西阿书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他使用手段挽回他背约的儿女，这个手段就是他会控诉，他会定罪，他会降灾，他会惩戒，他会审判。我们就不该忘记，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苦难是要得荣耀必经的道路，他如何受苦得荣耀，我们有他样式的人也就如何受苦得荣耀。苦难时常塑造，是上帝塑造我们有他儿子样式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上帝对他儿女的惩戒审判，甚至降下的灾难，最终的目的，如果你真是他儿女，是要你归向他，归回向他。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最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我很难不以为这是上帝正在对我们发出最严重的信息，不论这是教管、教训还是审判，不论这是疫情还是意外，这一切若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是要叫我们回归、归向、悔改、归向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浪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在上帝儿女的身上，苦难绝不导致灭亡，反而是叫我们回归有丰盛慈爱、有信实的上帝的恩典管道。第七节，他们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So 明白这个约的概念，就明白其实在这里上帝透过先知何西阿要凸显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守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后果就如当初亚当被约有一样的严重，这个后果最终就是灭亡，就是死亡。这里的他们可能是指以色列人民族，也可能特别是指以色列人民族的宗教或政治领袖。列王记下第14章，那里描述 耶罗伯安二世做王的时候，就是先知何西阿服侍的那段期间，上帝他拯救以色列人，甚至叫以色列国土扩张，这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值得上帝怜悯他们。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人陷在尼巴的儿子耶波罗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的罪里面。所以上帝恩待以色列的目的不是要奖赏他们的好行为，而是最终反而是叫这些仍然陷在罪中的以色列，仍然悖逆上帝的以色列子民们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不要继续陷在罪中。所以什么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的罪？所以如果你不熟悉圣经，这里的耶罗伯安会叫你有点混乱。这是指第一个耶罗伯安，就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这第一个国王一开始从以色列北国立国，就叫以色列人陷入的罪是什么？叫他们拜金牛犊，不止一只，还两只，也随自己的意思按例祭祀。这些罪特别叫以色列人一直陷在罪中。So, 以色列人持续的犯这个罪。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的经文，你会看到耶罗伯安二世之后，以色列的王持续的犯这同样的罪。以色列人持续的陷在这个罪中，持续犯这个罪，最终是叫以色列人尝到这罪的恶果。你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安排人民的敬拜，你喜欢去布局人事，按立自己的祭司，你们的祭司就结党，如同强盗一样，也照样在世界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从起初第一个耶罗伯安一世，北国的第一个国王，他是因为政治的考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为了方便就操作以色列人的宗教敬拜，就安排布局教会的人士，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的教会也会为了方便，也会为了个人的利益、私人的权利而操作敬拜的方式，甚至敬拜的地点，也会为了个人私利的考量来安排布局教会的人士。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圣经，也没有神学的基础，没有这样子的原则，你就一定会落入这样的安排和操作。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厌弃在教会里这样的安排和操作，因为这种按照私意而不是遵循上帝旨意的安排和操作，最终一定会叫我们自己尝恶果。你们的祭司会像强盗一样在路上杀戮，祭司结党杀戮。六章第十一节应该和七章第一节一起念，正确的次序应该是犹大啊，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我想起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以色列人他们的心里并不思想，就显示他们不会直接否认耶和华的存在，但是他们确实也没有认真看待耶和华上帝的存在。他们的上帝是抽象的上帝，是不会在乎人的作为或好或坏的上帝，也不纪念人的恶的上帝。他们以为上帝远在天边，他们不认知他们所行的都在上帝面前。这其实就是实际无神论者的上帝，这是实际 practical atheist 实际无神论者的信念。我相信有上帝，是的，我相信有一位上帝，但是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想要认识他，他与我没有关系，他不会在乎我的作为， 你仔细想，如果你真的认知有一位上帝，若这上帝定义就是上帝，而你说你不认识他，你也不在乎你是否认识他，也不想认识他，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事？其实这也形容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信主之前的光景，不是吗？我信有一位神，有啦，但是他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信主的人不可能不思想上帝，如果他真的是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上帝，他不可能不思想，信主的人不可能不思想上帝纪念我们一切的恶。为什么？正因为信主的人定义上就是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相信正因为我们一切的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Does he care? 他在乎不在乎我们一切的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的上帝就是最具体的上帝，纪念人善恶的上帝，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上帝。因此一个不竭力认识上帝的基督徒，不竭力认识上帝儿子的基督徒，其实我的原稿是说在某方面，我应该说在各个方面来说，都比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还不如。无神论者他们至少信念一致。七章三到七节形容以色列的政治领袖，他们热衷图谋暗算，他们的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他们的说谎使领袖领袖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这可能是指属灵上的淫乱，但是我们也应该认知有属灵上的淫乱必有身体的淫乱。他们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薄面的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灼旺，这可能是形容当时烤饼的时候火炉它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控制一定的温度，所以你不能去挑那个火让它过旺。这也应该是形容当时王朝中的人，这些人他们是心怀鬼胎，暗藏各样的阴谋，或者我们说心中闷烧，满是计谋。哦，好，谢谢你们。闷烧。他们宴乐的日子，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酒的烈性成病，而王与谢曼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伏倒而死，人不像灭亡。这个很贴切的形容一个现象，就是当人们不像灭亡的时候，通常他们是热心不像灭亡，而且他们是一起帮助彼此，热衷帮助彼此不像灭亡，直到死都不会回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八节到十三节继续描述以色列国，这个国寻求在这一切的败落走向灭亡的过程之中，从外国寻求解决方案。以法莲与列邦人残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就是正在烤的时候一边烤焦，可是另外一边则没有熟的饼，就是不能吃也没有用的饼。就像以色列人虽然遭遇这一切， 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所以不寻求他就表示那个没有烧，没有加热的那一面，那个烧烂的那一面，没有翻转的烧烂的那一面，就是他们热心寻求外来却没有用的帮助的那一面，大概是这个意思。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他们投奔亚述，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但是你看列王记下的记载，他们在不同时段分别寻求，向他们的寻求，向他们的仇敌寻求帮助，他们热心筹算，就像烤焦的饼。所以在列王记下15到17章有记录以色列国这段王国的历史。他们却不知他们心中的筹算其实正一步一步把他们推向败坏和灭亡。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这是很奇怪也很常见的现象，不是吗？人们会各式各样的安排谋略计划，这些计划最终不过是导致自我灭亡，只是人自己却总是不知道。这是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自己救自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上天堂，但是这个世界上也从来不缺乏认为可以自己救自己的人。这对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来说更是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蒙上帝拯救出埃及的人。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蒙上帝拯救就是他们的身份，但是他们却不寻求上帝的拯救。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定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好，这边又有另外一个神学问题我们可以问，这是说上帝的恩典是可抗拒的吗？所谓加尔文救恩的五大要点，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这是说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他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人的时候，这个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就是说他定义要拯救的人必会得救。经文在这里说，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难道人可以抗拒上帝的恩典？还是说向上帝说谎的人其实也就是从来就没有蒙拣选，也从来就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上帝的子民离弃上帝，违背上帝，不归向上帝，不寻求上帝的拯救，向上帝说谎，这都在在的印证，他们虽然有上帝子民的名号，就像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名号，却没有实质上帝子民的身份。或者我们用我们的术语说，他们没有那个属灵的实质的事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会遇见许多的困难甚至灾难，我们也会需要有解决方案。你遇见困难是寻求上帝，还是寻求你自己的埃及，你自己的亚述？你怎么选择？你的选择其实就凸显你的身份。这个世界有各式的问题，也提供各样的解决方案，只是世界没有办法提供那真正的真实的解决方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现代的教会也会提供各式各样非常吸引人的实用的解决方案，课程、讲座、研讨会，但是却往往撇弃那真正实用，叫人厌弃却真正实用，唯一可拯救人的解决方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这礼拜有一些因素让我思想，我们心服没有所谓的婚姻辅导课程，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们有婚姻辅导课程，也许我们应该提供这样的服务。 I don't know， 也许我们应该投票会员表决，你觉得呢？你觉得我应该鼓励在交往中的男女要回想，哦，认识以来有什么是让你愉快，有什么是让你心动的时刻？还是我应该要教导你们思考，如果有一天你们交往的男女进入婚姻，你想象中的生活是要怎么样的？你期待彼此在婚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期待对方是否投入足够的时间来分担家务吗？哦，我们中间有些人都听过这类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上过这样的课。这就是现在教会里面非常流行所谓的婚姻，哦，圣经婚姻辅导课程。在座有适婚年龄的父母们，你想不想我们也来开课，我为你们儿女上这样的课？好，预备他们进入婚约，你觉得这有用吗？在座适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们，你要我提醒你们，要告诉彼此，在我眼里，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最欣赏你的地方。还是你要我告诉你们，婚姻反映基督与他教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基督如何为教会舍身？一个基督徒的丈夫就如何为他妻子舍命，而教会如何顺服基督，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就如何顺服他的丈夫，哪一个比较有用？哪一个可以解决你婚姻的问题？在座有婚姻经验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是要欣赏彼此，要想起愉快的回忆，心动的时刻，还是想起我们的主？确实认识我们的主，确切的明白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认知他，我们的主处理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婚姻问题，就是他自己的婚姻问题。你以为先知何西阿和淫妇割灭的婚姻很糟糕？你应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心腹的婚姻，就是和谁的婚姻？教会和我们的婚姻。有人说啊，耶稣他自己又从来没有结婚，他怎么会有婚姻的问题？他怎么会了解我婚姻的问题？哦，我会说你去看圣经，圣经怎么说？耶稣他有没有婚姻的问题？他有史上最糟糕的婚姻问题，他需要舍去他自己的生命，才能够赎回父所许配给他的心腹。唯有他自己必须上十字架，才能够解决他的婚姻问题。So， 你要学习成功的婚姻，这就是成功的婚姻。Anyways， 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就用婚姻做例子，我们的婚姻必定会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人也只能用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求告埃及，因为埃及有马；投奔亚述，因为亚述有兵丁；咨询婚姻辅导，因为辅导会帮助你欣赏彼此。这些都很实际，都很务实，甚至你可以说都很实用，但是对上帝的儿女来说，使用这些解决方案都叫我们好像鸽子愚昧无知。就婚姻关系来说，除了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他都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操作和手段。我要在座未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明白婚姻的真谛，你就必须确切认识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这不是唱属灵高调，这是使徒保罗他自己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So, sorry, 对不起，今天的讲到有点离题。你们中间有些人会谅解我，这礼拜有特别的感动。或许这并没有这么离题。这段经文描述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他们步步走向灭亡，他们努力的操作，他们从各处寻求解决方案，却撇弃那最直接的解决方案。他们求告埃及，却无一人求告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的解决方案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注意，在这段控诉、这段定罪、这段降灾、这段审判的经文里面，也同时提醒人们，拯救就在你的眼前。第二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 So 解决方案是什么？要思想上帝他纪念我们一切的恶。第七节，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解决方案，求告耶和华上帝。第十节，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解决方案，回归，归回耶和华上帝，寻求他。第十三节，我说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解决方案，不要向上帝说谎。第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仍在床上呼号或哀嚎。所以最后就让我们思想，我们遇到问题也会哀求上帝。所以这节经文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哀求上帝，但是他们没有诚心，或直接翻译从心里面求上帝。什么是诚心哀求或从心里哀求上帝？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在床上呼号或者在床上哀嚎。你看你孩子在床上赖床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景象。大人也会在床上哀嚎。我们心中都有各式各样的忧虑，叫我们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会彻夜不眠，我们在床上反复的翻腾。我们心里忧愁我们婚姻的问题，我们儿女的问题，我们健康的问题，我们事业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却不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认识上帝。因此我们就无法像诗人他说，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在床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心理思想就要肃静或者安静。但是我们晚上在床上的时候，心里得不着安息，也无法安静，因为我们无法与世人同声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就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所以我们都会在床上哀嚎，甚至会哀求上帝帮助我们，但是最终这都是枉然的，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心中没有上帝的知识，我们就无法打从心里诚心哀求上帝，因为我们哀求的对象不过是心中的神明和偶像。弟兄姐妹，我们若在白天不竭力追求认识上帝，用各式的方法和手段，他赐给我们的方法和手段，竭力认识追求上帝，夜里就顶多只能够在床上哀嚎，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基督徒来说，对圣徒来说，若非竭力追求认识上帝，就是属灵退步懒散。属灵懒散的人总是会在白天多睡一会，但是其实付上的代价就是在晚上无法入睡。It's not very smart. So, 有什么解决方案？弟兄姐妹，有什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明白，你要认识。OK, 你要欣赏。你要想起有一个人。那人他曾经诚心哀求他的上帝。那人他没有在床上哀嚎，但他却在园子里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诚心哀求上帝，因为他认识他的上帝，他的父。因为他的心，诗人说他的心总是切慕他的上帝，如鹿切慕溪水。他的心总是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他问几时我能够朝见我的上帝。他没有在床上哀嚎，却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人就是我们的主，而这就是他的心。他有一颗诚心哀求上帝的心，而除非你认识他，除非你以他的心为心，你就无法诚心的哀求，你也就总要在床上哀嚎。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是与你立约的人，我们有约的记号，也享有约的好处。求你叫我们不要成了只有外在记号享受好处，却如亚当一样被约的人。求你叫我们不要成了领受教导却不受教的人。求你叫我们不要成了热衷操作却不寻求那真正解决方案的人。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儿子，这样我们就不像鸽子愚蠢无知，这样我们就可诚心向你哀求。求你叫我们总不归向埃及，也不求告亚述，求你叫我们总是归向你。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Oh.